各位觀眾你們好， MyRadio 已經踏入第12年的年頭了。咁喺2019年嘅6月，大家知道啦，香港進入咗一個大時代嘅局面。喺呢幾月以嚟咧，大家睇到喺社會上面有好多抗爭，有好多年輕人喺前線度去捱催淚彈，去奮鬥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其實網台界係發揮咗一個相當之重要嘅角色嘅，因為環顧全部嘅主流傳媒，其實都冇講到真相係點樣。咁 MyRadio 作為香港網台界其中一份子，喺呢件事上邊咧，佢有發揮一個相當之積極嘅作用。我哋每一日，我哋都有一個評論嘅節目，去鞭撻呢個社會上邊呢啲而家出現嘅不公平嘅現象，同埋呢啲政治上呢啲香港嘅特區政府嘅走狗，同埋香港嘅警察佢種種嘅呢啲暴行。所以在這個時候我特別呼籲大家全力去支持 MyRadio， 繼續發揮我們在輿論上面批判的作用，令到香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要再沉淪下去。多謝大家。 哇，真的即係呢兩，你睇幾撚精彩個內容，有你呢個人，你哋好撚有興趣知咧？你哋放撚心，我等下會擺佢啲相出嚟嘅，係啦，萬眾期待 ，OK？ 嗱，咁首先咧去我 Facebook 度先。嗱，我都係首次咁撚樣做節目嘅啫，真係。我諗 operator 都係第一次咁撚樣做。我哋大家都非常之興奮，懷住非撚常之興奮嘅心情啊 ，OK？ 嗱，首先睇下我嗰個主題先。我自從擺撚咗呢啲嘢之後，嗱，其實我係改過好撚多次嘅。係啦，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我發覺我又發現緊啲嘢喎，又多啲喎。咦？喂，個電視機啊，冇嘢啦，又發現多啲咯，又發現多啲嘢咯。咁啊，越加越豐富，改下改下又越嚟越精，係啦。咁嗱，至於係啲乜嘢咧？大家去翻我呢度嗱，覺得好睇嘅，俾面俾個 like，OK、okay? 係啦。因為我呢個 po 咧，我諗住係長期 keep 住 update 嘅，大家歡迎喺下邊留言，係啦。你屌柒我咧，我就會 delete 你嘅 ，OK 啊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去翻我哋嗰個留言嗰度先啦，我哋逐過嚟啦，好嘛？你要撳乜嗱？哇，撳定出嚟添啊！好嗱，咁首先睇一個先啦。嗱，呢個就係崔文興啊，你撳一撳佢個樣先。嗱，點解可以 up 佢個名？因為真係佢嚟噶嘛，冇講大話啦。哇！鬼啊！鬼啊！屌你做咩鬼呢個？你睇下佢邊有人啲下巴咁撚樣噶，係嘛？屌你啦！你睇邊有個下嗱佢叻啊！佢嗱點解要揀呢張咧？因為咧佢 P 圖嗰個位咧啱啱喺白色嗰嚿嘢嗰度，佢懟咗入去個下巴咧冇人知道，同埋即係基本上咧，你睇嗰啲鼻嗰啲成尺口高嘅攞嚟擋風啊，吳家產驚吹撚真隻眼，係啦嗱佢咧又係啦，頭先我都講過啦。佢啲相通常喺個上半胸以上嘅位置嘅啫，你上下下中下半胸你唔見唔撚到嘅，又因為由嗰度開始打落去咧，係好撚核突嘅。要你咪好啦，咁呢一張圖咧，我就唔特別講我寫咗啲乜嘢啦，都係一啲侮辱佢嘅説話啦，係啦。咁我哋就再下一張啦，下一個咩啦，係啦。嗱咁下一個 post 咧就係講緊啦，就係講有人話俾我知啦，佢已經 delete 曬啲留言啊嗰啲咁嘅嘢嘅，係啦。啊唔係啊，係呢個咧就係講，因為佢留咗言之後咧，咁我就 delete 拆佢，係啦。咁其實佢一定睇到啦。咁佢鬧，咁佢好撚怒氣鬧鳩我啊，跟住擺啲嘢出嚟咧，喺下誒再落啦，再落啦，呢啲冇咩特別住，係都係主要都係笑鳩佢啊。係啦，放翻即係俾放翻佢放過嘅嘢出嚟啊！嗱，我哋再落少少先。嗱，好啦，嚟到呢一張可以停一停啦。再上少少嗱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嗱，隔離嗰個咧就係伯伯啦，係啦，就係傳説中七廿零歲嗰個伯伯啦。嗱，呢個吳家產崔文興咧，係啦。咁點解佢係會咁樣擺呢張相做佢嗰個 Facebook 嗰個題咧？嗱，我哋探討一下啦，點解佢要擺佢出嚟咧？因為咧，其實據聞咧，咁嗱，在於一個伯伯咧，佢要揸鳩佢個春袋攞錢咧，佢一定要話俾人知佢嘅存在值嘅。喂，你 Facebook 擺我出嚟，即係證明你重要啦，係咪先？嗱，咁佢又擺喎，但係佢又驚人哋話鳩佢，帶撚住個阿叔，你老尾喺度拗老襯啊，所以佢就特登整個哈哈樣嚟遮撚住佢啦。 嗱，阿叔，我想告诉你知，佢根本就唔捻尊重你，佢根本就睇你唔捻起，佢根本就惊你影捻衰佢，佢唔系惊你啲钱影衰佢啊，佢惊你老影捻衰佢。你话呢啲冚家产仲值唔值得留喺身边？屌你，我成日挂捻住呃鸠你啲钱，系啦，边捻都系人嚟噶呢啲，啊，仲要系，要咩？又系 P 个咁先系下爬同嗰个颧骨中间嗰个位。你老母閪，你睇下佢呢啲嗱，單間咧有物件咧，就會睇到嗰啲物件攣嘅啦。佢而家呢啲頭髮咧就唔係咁撚角嘅，係啦。嗱，你記住啊，嗱，我哋由呢張相開始講起啊。呢個冚家產咧，崔 X 兄咧，好撚中意四廿五度角嘅，逢係肥閪核突嗰啲，全部影相九成都係四廿五度角嘅嚇。咁我哋嗱，自從我鬧完佢之後咧，佢就變翻正面啲嘅。系啦，咁我哋等间可以睇下佢个转变啊。OK， 好啦，我哋慢慢落去啦。啊，我哋啲好多好多，有啲系佢啲朋友啊留言啊。咁我哋都唔使特别去睇住嘅，我哋主要睇相先。系啦，再落去好啦，哇哇，再上少少啦，上少少啦。系咪？唔系，去翻下边，啱啊啱啱啱，照行，继续行行多啲。好啦，停。哇，大家睇到啦，呢啲化妆品啊，各样啊。咁咧，我據我做咗咁多年殯儀業嚟講咧，其實我哋不嬲幫先人買開嗰啲化妝品咧，同佢呢啲價錢係相若嘅。 嗯， 因為一定唔會買啲好貴噶嘛，正常嚟計係啦。咁嗱，我亦都咧喺呢一個叫做係即係有好多知情人士咧同我講咧，就係佢啲唇膏啊20蚊啊，或者香水30蚊啊咁樣。咁喺我個立場，其實你咁平個原因一個，你賣唔忍去。點解賣唔去？嗱，你又話你自己 KOL 啦，又話你自己美容達人啦，又話你啲貨好撚靚啦，點解賣唔忍去？就係因為你啲貨唔撚掂，所以賣唔忍去，需要10蚊20蚊。推廣又唔識喺度扮 KOL，OK？、Okay? 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，要小心啲。嗱，喺我呢、這個。post 嗰度咧，我亦都有列曬佢所有 link 出嚟嘅。佢間佢個 Facebook 啊，佢公司 Facebook 啊，佢淘寶嗰啲 Facebook account 啊，全部有齊曬。大家要小心 ，OK？ 係啦，跟住再落去啦，繼續。哇，好撚多真係，20蚊支唇膏用後必死。好啦，咁我哋再落翻去有相嗰度先啦。好啦，第一張相，噔噔噔噔出現，落去啊，繼續落去啊，繼續落去，繼續落去，係啦，冇嘢睇啦，直至到佢見到張相就停啦。繼續落，繼續落，繼續落，耶、yeah, ！繼續落，你睇下話反應幾撚熱烈，雖然九成都喺度講嘢嘅。好啦，呢張相繼續上，繼續上。好啦，我哋可以撳張相出嚟睇下啊。嗱，頭先都講啦。肥閪都是喜歡四十五度角的扮 V 面冚家產，又是上半胸以上的位置。我們先看看這張照片，是的，嗱，見不見到我圈住那個位置？你見不見到那個櫃是亂撚了的？ 是的，是的。 哇，你幾撚肉撚酸啊，屌你咪整容還要 P 圖，你一仆家冚家產來的，真是，你這樣要騙人都可以的，啊？你有沒有良心啊？你有沒有道德的？冚家產，啊？即系你有冇搞捻咗你？你唔系话嗰张柜个柜本身咁样曲捻咗啊？崔文兴，崔文兴，你 P 图 P 到失败咗，见唔捻见到啊？共雪花，屌你老母！你冇捻得抵赖啦！美容达人，屌你老尾！嗱，仲要讲你啲皮肤啊？呢啲边系人嘅肤色嚟嘅啫？正常嘅人点会咁捻样嘅肤色啊？屌你老尾！你用嗰啲又系用嗰啲美圖機啊，緊撚咗啦！知情人士透露，你成面都係嗰啲粒粒啊，窿窿係啦，雀斑啊、豆皮啊嗰啲啊，哇！你真係滑撚突到屌你！嗱，再講棚牙，我未撚講佢棚牙，屌你老尾！不嬲呢啲都係整容嗰啲假牙嚟㗎啦，咁撚齊，人哋明星係有假牙，但係人哋做撚咗明星就冇人會話佢假牙。但你又唔撚係明星，你更加做唔撚到明星，你整棚假牙做乜撚嘢？一係你啊，屌你咪整少少瑕疵落去，係嘛？屌你咪成個人都假嘅人造人，個鼻又係攞嚟擋風嘅，屌你老母！仲有啲我哋遮撚住嗰啲位置睇唔到，啲面邊會咁撚尖啊？ 你見過真人，那個真人有冇咁撚尖啊？塊面 我冇留意睇佢樣啊，嚇！因為點解咧？嚇，佢不值得我睇一下。 喂，真係好撚核撚突咯！好啦，咁我哋又出翻嚟先啦。呢個冚家產 出啊！ 咁撚樣欺騙觀眾， 我出翻張相咧。 係啦，出翻去先，跟住下一張相。好啦，下一張啦，我哋又係啦。好， okay， 我哋又開啦。呢度，哎，你過咗啦，係啦，上邊呢張。 上邊。 係啦，唔係再頭先上面嗰張，係啦，蝦笑嗰張。哇！你個冚家產，嗱，今次我又捉你啦。你睇你個下巴，屌你老味坐地啊！攞嚟 V， 邊有咁樣啄法噶，大佬有肌肉噶嘛？跟住你隔離嗰個又係嗰個阿伯，你又係咁樣遮忍住人。你咁樣對唔撚對得阿伯住啊？你咁唔家產，人哋俾咁撚多錢你，係嘛？屌你爛面，真係過撚份到！你有咩可能嗰個面咁樣甩撚咗落去咧？嗰個位好啦，翻出嚟啦，翻出嚟啦，翻出嚟啦！嗱，下一張咧，真係怒氣嘅，真係怒氣嘅呢張。嗱，點解要怒氣喎？你睇下嗱，又我又係圈住嗰個位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只鬼就係匿撚咗喺呢個位啊！師傅，你見唔見到只鬼匿撚咗喺呢個位啊？嚇，就係匿喺度最一隔離呢個位啊！如果唔係有隻鬼喺度，點會長期咁樣不規則咁樣笠撚住啊？係嘛？你睇人哋隔離個女仔，你又整撚到人哋，屌你老母古靈精怪，你又 P 撚到自己咁撚尖，你呢啲屌你老母呢啲咪死全家咯 ？P 圖淨係 P 自己，好多隔離嗰個女仔都係靚嘅啫，本身呢啲睇到噶嘛，係嘛？ 係啊！ 屌你老母，幾撚靚人隔離嗰個？你雖然有心去醜化人哋，但係話俾你知啊，呢啲我哋呢啲真係你瞞唔過我哋雙眼嘅，人哋又冇撚整過，幾撚天然係嘛？好啦，我哋翻翻出嚟先。好啦，繼續落去下一個。好啦，呢張相又係要睇一睇，值得。嗱，其中一個P 圖失敗，定還是佢真人啊整容整撚到錯撚咗咧？嗱，兩邊雖然佢都係微45度，但係見唔見到都係好撚誇張啊！一邊都係突撚咗出嚟，一邊係咁樣樣凹入去嘅喎，即係正撚上嚟嘅，要架車兜個口兜面喺嗰個位置撞撚咗落去，咁佢先至咁樣樣嘅喎。 佢幫我摸耳啫，一樣嘢咧 ，P 圖咧，將佢嗰個肉啊或者佢補翻佢掹翻出嚟啊啲啊或者縮翻少係可以嘅，係嘛？ 點撚樣都得啦， 因為我未 P 過，我唔知啊。 但係係你咁撚靚仔，梗係唔使啦。哇！你睇下，真係屌唔啱比例啊！好，翻翻出嚟，繼續。嗱，下一張咧就有少少睇頭嘅叫做，但係都係有啲掩飾 feel 噶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呢一張啦，嗱叫做泳衣照啦。咁當然啦，咁我又曾經喺個波嗰個位咧，我有睇過嘅。系啦，我唔記得圈出嚟。其實咧，大家留意到咧，佢波前邊嗰個綠色嗰塊箭咧，底下有啲一格格嘅。其實嗰啲格格咧係向前彎咗嘅，好撚明顯對嘢咧就即係向前拉過少少嘅。OK， 嗱呢啲冇辦法指，呢啲好撚難拉得嚟唔撚攣嘅。咁好啦，你又係個嘴個位啦，嗰扎街磚啊！屌你老味你嗱，你係唔一望內即刻唔平均嘅零零四四嗰個位，因為佢一啄埋佢嗰陣時咧，佢後邊抽街磚就要喐噶啦。 哦，即係你講佢嗰個嗱人嗰個樣喐啦，後邊嘅街磚呢個報警咧，就係因為佢係拉出嘅事，就連嗰啲都會拉埋入去。 係啦，唔係呢個係佢功夫唔夠，因為正常嚟嘅你掹完入去之後咧，你要再放大細執。人哋咩叫細執咧？就係將嗰啲磚逐格逐格咁樣 執翻佢。 係啦，屌你老味，你呢啲物又要即係又要唔落功夫，又要穿窿咯，又要穿崩咯。好，繼續落去。 因為我唔識呢啲，我真係要問清楚啊。因為我冇 P 過圖啊。如果我識 P 就， 你唔使再三強調自己冇 P 嘅。 唔係，我想 P 翻啲頭髮落個頭得唔得啊？ 屌你咁撚樣，咪仲搞好似佢咁？喂，得可以出翻嚟啊！唔好咁撚留戀呢張相啦，大佬。唉。好得唔緊要嗱，由於咧，因為呢個繞葉咧，嗰、那個繞力太撚個，搞撚到我哋啲電腦咧都有啲緩慢。 係嘛？即係其實咧，呢、這、一個哦得啦。其實咧，呢、這、一個女人咧，老實講，佢唔是非咧，我哋都好多嘢包容到佢嘅。但係佢是非得嚟咧，人哋唔撚還拖拗撚住，好啦，跟住到呢張啦。嗱呢一張咧，亦都係有一鐵證。見唔見到側邊有碌柱？ 喂，你真係攣咗啊！碌柱， 我真係條脷龍毛，你攣撚 真係好攣啊！ 食撚咗塊面入邊都夠撚膽死。 係啊，個條柱。 你用家產賣化妝品，我屌你咯！俾你賣面具啦，不如你而家啱啦，你賣嗰啲防毒面具啱撚曬，你個頭成個防毒面具咁撚樣。屌你老尾，有冇搞撚錯啊？ 係喎，你唔講真係我唔知喎。 條鐵點會攣撚到咁撚樣啊？條鐵點會攣啊？你老母 啱啱面珠係咪黐住嗰條鐵嗰度啊？ 唉，佢真係黐撚咗條鐵咁樣，屌攣撚到幾撚核突啊！ 係啊係啊， 見唔見到啊？ 啊，見到啊，見到！ 屌你老味！ 唉，我都要開一開我電話睇睇先。 呢個唔加產，好，我哋又出翻去啦。正所謂佢最撚中意四樣，嗱，佢張張相都係咁撚樣嘅閪樣噶。我屌你老味，咁你影一張咪夠咯？好啦，哇，呢張又係死喺側邊條嘢度。屌你老尾，成條乜撚嘢嚟噶？嗰、那個係一個罅位，總之一條直嘅嘢啦， 又攣咗啦， 咪又攣撚埋啦。你就係淨係要 P 嗰個位嘅啫。嗱 ，P 嗰個位咧，就即係話嗰個位咧，就比原先就大好撚多嘅。嗯、OK， 嗱你睇下幾撚核撚突。嗱，佢下巴同埋頸骨中下嗰。黑色頭髮嗰個位咧，因為咧嗰個位係黑剃頭髮遮咗啊，所以無論佢拉出拉入咧都睇唔到嘅。但係佢個頸骨位咧啊外露咗啊！嗱，如果佢呢張相咧將啲頭髮撥翻前少少咧，佢屌你老尾 P 撚到幾撚尖塊面都得啦。但係可能識屌你咪呢啲人真係功夫啊學一半，可能做美容達人你真係含撚，揾你做美容嗰啲都真係死得好撚慘。永遠都25歲，屌你老母！永遠都冚家產啊！真係你真係好啦。咁我哋繼續再出翻去啦。下一張嗱，呢張又係咩嚟咧？呢張嗱，呢張咧，佢 P 完之後咧，側邊埋個裝飾品嘅個裝飾品咧，我哋從上邊到下邊嗰個紋理應該係繼續順落去噶嘛，但係佢係抽撚起咗嘅。屌你啊！我幾撚肉鳩先見到抽撚起咗啊！個抽嘢，係 啊！ 見唔見到啲抽嘢抽撚起咗啊？ 呢抽係啊係啊！ 抽撚起咗，屌你人哋咁樣直落噶嘛？ 啊，直落噶啦 嘛應該，佢係咁樣抽撚起咗。 佢抽起因為佢即係皮肉要縮咗， 縮咗就扯啦。屌你老母個下巴點會咁撚樣㗎？點會有啲下巴咁撚樣啄㗎？以前啊，同我一齊做節目個 Shadow 啊！都是啄啦，但係都唔會啄撚到好似你咁啦。佢都係 P 嘅啫嘛，但係冇你咁撚恐怖啦，大佬羅斯威爾咁撚樣。我未計你其他，係啦，單睇翻你以前張相就知道你有邊啲啦。好，出翻嚟。嗱，我哋仲有10分鐘，我哋要快少少啦。嗱，我哋唔特別睇啦。嗱，都係講緊嗰啲位啦，係啦，繼續落啦。嗱，呢張係咁依撳一撳啊，呢張係咁依睇一睇啦。因為這張呢張咧係零零碎碎，真係咧你見到佢咧由個鼻打落咧，佢成個下邊咧係冇可能係人擁有嘅，人係唔會擁有到咁嘅下顎嘅。啊，好啦，我哋再出翻嚟啦。好，下一張啦。嗱，呢張又係應該又係要死絕全家。係啊，你睇呢個冚家產真係屌好撚陰毒，佢真係幾撚歹毒啊！你睇下人哋妹妹仔，佢又唔撚同人 P， 佢老母醜閪，佢自己係 P 到咁撚尖，係啦，又係嗰個三角形頭，你老母你幾撚你真係想死啦！人哋隔離嗰啲叫正常啊，你幾撚可愛係嘛？上面嗰個哥哥仔都係正常，屌你咪得你唔撚正常，三角形你老母閪，好翻出去。 零舍只个下巴跌咗出嚟噶吓， 好啦，下一张再仲可恨啊！屌你呢张一齐有份影相嗰几个啊！屌你咩得闲啊！真系约埋3、5知己斩鸠佢老母閪！你睇下，人哋三个都冇佢捻，佢个冚家铲都冇帮人 P 过，分分钟可能帮人整大咗添，自己咁捻细块面。屌你老尾，呢啲系咪应该扑街啊？你有冇嘅理由？屌你老尾，人哋隔篱嗰个等于佢三个头啊，大佬！ 呢啲真係歹毒啊！個心情真係，個心腸真係。有你想有仔生，係冇撚可能嘅啦，基本上係。好啦，翻翻出嚟先。阿上天對我幾好喎，知道我要屌鳩佢咧，把聲好翻啲喎。嗱我哋先睇真面目，唔使咁出嚟啦，即刻睇到。屌你老味！嗱，呢個回眸一笑係北京已影到嘅，呢張相係我佢一張好大嘅張相，我 cap 出嚟嘅。我屌你老味，佢百物一疏啊！呢張相，因為個頭顯示得佢好細粒嘅。咁我陣就將佢 cap 住佢個頭。哇！你老母電飯煲咁撚大個嚟嘅，冇閪係嘛？好，跟住我再落去啦。嗱，呢張相又係 fans 嚟撩俾嘅。哇！我屌你老母！头先嗰个系凹捻咗落去 V 噶，依家呢个系乜捻嘢嚟噶？就算你真系好捻肥啊，你都系好捻核突啊！你整捻咗又系好捻核突啊！ 如果佢嗰阵攞身份证攞呢个相，系中咗身份证嘅相，到佢攞而家个相去过关， 屌你老味个鼻啊！边个鼻啊？边嗱呢个系正常鼻嚟。屌你平時嗰啲邊撚個邊撚都係鼻嚟㗎，佢嗰個唔撚怪得知你執撚埋人哋嗰啲透明質酸啊，嗰啲乜撚嘢骨咩膠原嗰啲乜撚嘢打落個鼻嗰度，打到屌你咩成個鼻成個咩啊，成個風屏咁撚高啦！屌你乜原來你真係有個咁嘅遺憾，其實呢鼻係正常嘅，係啦。其實呢個肥閪如果減咗肥，這個啊講緊係可愛嘅，但係頭先嗰個冚家產瘦撚咗隻，屌你乜人造人十八號咁撚樣。好，我哋繼續落。我哋一直落去啦，嗱，呢啲中段咧都係一啲 fans 嚟料嘅資料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嗱呢、這個真係要睇一睇啦。呢、這個係我 P 嘅，嗱佢曾經咧出咗本書叫《永遠的廿五歲》，咁當然佢梗係唔撚止廿五歲啦，三度問嗰只啦，三啊幾度問嗰只咧。咁我覺得咧，其實呢嗱我真正嘅 P 圖呢個係 啊你 P 嘅， 嗱如果你想出位，你一定係 P 撚到咁撚樣，係嘛？屌你兩尾，永遠的三奶上臂都教授咗唔同嘅秘技。係呢本書，其實佢出呢本書應該仲暢銷過佢原本嗰本。係啦，你都好似有佢本書嘅喎。 冇啦，掉咗啦，早。 屌你咪燒撚咗佢嘛！等啲鬼去揾佢嘛。OK， 好啦，翻翻出嚟啦。嗱，呢啲真係 P 圖啦，大佬識撚咪？好，我哋繼續落去。太多人講嘢同埋俾資料啦，我哋好啦，好呢、這個嗱呢、這個係一個第一個 post 啦，咁我要開始笑鳩佢嗱，佢一睇到佢一睇到我啲嘢之後啦，開始咧有唔同嘅嘢擺上嚟，咁啦好啦，呢、這個係未睇之前嘅係啦，咁唔使撳出嚟啦，咁呢個係講緊佢自己賣緊嗰啲貨品係乜撚嘢來頭啦，咁其實我又睇過嘅，佢有個淘寶户口嘅，大家都可以上去個淘寶户口睇下，淘寶佢嗰個淘寶户口都係賣緊呢啲貨。咁可想而知呢啲係咩貨呢？咁樣 ，OK， 好啦，再繼續落去啦。嗱，好啦，咁咧呢張相咧可以撳出嚟啦，哈哈笑嗰張。嗱，呢張相係乜嘢嚟咧？咁就其實講緊咧，我屌完佢之後咧，佢第二招咧，佢係特登要講翻嘢出嚟話俾人知啊！我原心胸廣闊，我乜撚嘢都唔撚介意，就係乜撚嘢咧？呢個就係叫做係講緊我準備起身翻去啦咁樣。咁其實咧，即係。都是改到一半平靜啦，好啦，翻翻出去啦，我哋時間冇多長，快 load 啦，好啦，跟住再落嚟啦，再落嚟個 pose 又係啦，我要靜嘅感覺，我屌你老母，你搞人嗰陣時你唔要平靜嘅，而家我喂唔使咁快，唔好咁快，唔好咁快，唔好咁快，哎呀，一下子咁快，好啦，平靜完之後咧，再落去啦，就係呢個啦，夜青呢個啦，咁啊開始咧。就佢之前擺啲豬哨出嚟啊，即係自己食嗰啲嘢，自己食嗰啲豬糧出嚟嘅時候咧，佢會擺埋自己個閪樣噶嘛。但係我屌撚完佢之後咧 ，P 完圖嗰啲之後咧，唔撚咁擺啦。呢、這個 pose 即刻唔撚咁擺啦。跟住我即刻呢個 pose 我笑鳩佢做咩唔撚擺啊？好啦，跟撚住咧，好啦，我哋出翻去先，再落去啦，繼續落，繼續落，係啦，好，停呢度嗱，繼續落之後咧。咁啊，喺佢跟住，因為佢之後嗰啲圖咧，再擺嘢食就有再擺翻自己個樣子出嚟啊，而且冇四十五度角嘅，咁等我可以睇。嗱，我先望呢張先，呢張你真係要撳出嚟睇啊！我屌你老尾！嗱，呢、這個就係下半身嘅真身，呢、這個就係中下半胸以下嘅秘密啦。點撚解整上就唔撚整下？仲有，我懷疑佢條頸後面有一大嚿肉喺度嘅。因為我睇過好多相，全部啲頭髮放落嚟都遮住後面嗰嚿肉。佢因為咧整容咧整唔到後面嗰嚿肉嘅， 整唔到你後面嗰啲肥閪肉嘅。係啊，條頸嗰啲，因為你個頭肥咧，你其實嗰啲位置都會肥。咁你淨係整咗前邊，咁你要靠啲頭髮遮撚住嗰個側邊，咁所以你成組嘢其實遮住咗嘅。但係你老母，你有冇理由即係咁撚樣啊？你咁撚大個，等你已經講緊你生唔撚到仔，有冇可能啊？仲要係你有冇可能唔對稱到咁撚樣啊？屌你老尾！ 即係啲 咁撚恐怖嘅， 啲水上人嗰啲好多仔女嘅咧，都係呢啲咁嘅身形嘅。嗰、那個多啊多仔， 唔好影衰人，佢一定係核撚突個人。我都識好撚多上水上人，都冇咁撚核突。係啦，好啦，我哋翻翻出去先，繼續落去下邊啦。嗱，開佢咧嗰個，你繼續啦，繼續係擺嘢食出嚟，唔使撳啦，唔使撳啦，繼續擺嘢食出嚟，唔擺樣啦。係啦，我哋繼續落，上翻去先。哎呀，冇咁快，上面咧有個茶擺茶啦。這裡是啦，這個這個茶這個呢，因為我之前在少鳩的雞格呢又是放一些飲酒啊，懶是 high-tech 那些，那他開始呢給我笑撚完之後呢已經不夠膽擺自己的high樣上去，跟住就要飲茶啦。你以為飲茶就不撚是雞啊？你錯啦，你掩飾緊你不撚是的，是吧？好，我們繼續落回去啦。繼續落，繼續落，是啦，唔使睇啦，呢啲唔使特別睇啦。好啦，係啦，跟住呢，你落快個頭，上翻去少少，係啦，呢、這個撳出嚟。嗱，跟住咧，開始見撚到我笑鳩佢唔敢擺咧，佢跟住咧擺嘢食就擺撚翻個閪樣出嚟啦。但係大家留意喎，佢冇之前咁45度角噶咯喎。咁但係你又冇撚計啊，佢焗撚住係一定係咁嘅樣，一定係咁嘅呢個呢邊面去影，係啦，肥閪係咁撚樣嘅。佢唔能夠諗正面視人嘅 ，OK， 好啦，留意一下就知嘅啦，好啦，再走啦，我都唔得閒執佢側邊嗰啲位啦，好啦，我哋快講埋，咁就完啦，繼續落，繼續落，好啦，好得啦，呢、這個惠康券咧，上面嗰個惠康券咧，就扮撚曬平民，扮撚曬親近，扮撚曬自己貼地，因為我話鳩佢扮嘢啊嘛，之前扮撚曬有貨啊嘛，扮撚曬高級啊，屌你咪轉頭扮貼地，你老母你食屎啦，你根本就係一個窿閪 Jason， 屌你老母攞呢啲出嚟做乜撚嘢？啊！陰絲子啦，你用屌你有冇用呢啲邊度襯你啊？啊！繼續落去，好啦，跟住下邊有張相咧，就影住呢個海景，係啦，嗱就話咧其實我唔係唔跑步嘅，佢嗰個 post 話唔係唔跑步，係我懶啫。我跳你老尾，如果個撚個都勤力啊，個撚個都不過就算唔勤力都好，都冇理由肥到咁撚核突嘅，同埋整容整到咁撚核突，同埋你核突，你肉酸同肥係冇關係嘅嘛。我其實你已經是肉酸啊嘛，係嘛？咁你影呢做咩？又係嗰啲啊，去健身室影完之後扮健身嗰啲啊，慳撚啲啦你，肥閪！你一日肥閪，一世肥閪！你話俾你減唔撚到，你做手術都割唔撚得啊！你嗰啲咁嘅閪肉。好啦，我要再落去啦，快樂係啦，又係龍等啦，好恐怖啦啊！跟住呢個啦，這個、呢個咧咁嘅佢咧扮撚曬自己修法啊、修道啊、跪戰咁撚樣啊，咁即係話俾人知，哎，我又要好平靜。以前唔撚見你擺，你以前擺啊嘛，屌你老母！屌撚完你，你先擺扮平靜啊，扮避世啊，含撚啦，有撚排咬你啊！嗱，大家有所不知，睇撚完呢啲嘢咧，我覺得好撚似我打齋嗰啲台圍啊、櫃戰啊。 我哋棺材鋪都見到呢啲啊！ 屌你我大撚把啦 ！OK， 好，咁我等下話俾你知佢呢啲嘢點撚樣嚟咯喎。好，繼續。嗱，嗰個龍等張相再一次啊！呢個一張係啦，撳出嚟啦。你老味，頭先嗰張嘢咧，個冚家產咧，淘寶成性啊！喜歡賣假貨，喜歡買假嘢，喜歡自己用喎。佢唔撚驚皮膚敏感喎，佢唔驚神明唔撚中意嘅喎。你淘寶嘢，你要買啲堅嘢先得噶嘛。又係淘寶嘅淘翻嚟嘅， 十蚊 呢張就係啦。好，我哋翻出去啦。好撚毒啊，真係。好，繼續落啦，繼續落啦，唔睇啦，呢張都繼續落啦。好，呢張係啦，撳出嚟啦。嗱，開始屌撚完佢飲茶又唔撚擺個閪樣出嚟咧，佢又擺撚翻個閪樣出嚟咯。佢又要擺撚翻個閪樣出嚟咯。嗱，我話鳩佢成日自影自己，影自己飲酒嗰啲咧係做雞格啊嘛。佢真係影撚埋對方個杯，係啦，即係屌你老味，你成日要你咁撚在意我哋講嘅做乜撚嘢啫？屌你老味，笑鳩你啫嘛，擺明你睇你又係中胸上邊又係咁撚樣。係嘛？你冇撚得走，我點撚樣話你？你都係咁撚樣嘅樣㗎啦，又係假牙假鼻咁撚樣。好走。哇！下一張就最近期啦，咩事呢？ 就話自己咧，即係啊買撚咗啲物寶，唔係呢啲物翻嚟啦，就可能要修練啊，要學啊，扮撚曬嘢啦，又係影咗扮寫咗，啊影咗扮修練咗，啊呢扎嘢唔使撳出嚟噶啦，我哋順落啦，就係呢扎嘢啦。好啦，上邊唔係上邊嗰張，上邊嗰張係啦，嗱佢扮撚完修練咧，又俾屌你咪知情人士揾喺淘寶揾撚到呢啲朱砂翻嚟，你老母你又係淘寶淘翻嚟嘅。邊撚度會有法力啊？你個冚家產，專係走去賣啲假嘢，係嘛？ 喂，58蚊嘢朱砂係食死人嘅，所以 屌你老味，你冇撚害人啊！等人哋見到有樣學樣，食撚死人啊！好走。嗱，下邊嗰張咧就唔使特別再睇啦，即係純粹佢影張相話自己萬聖節扮咩好，你唔使扮嘅，你行出嚟你就已經係萬聖節㗎啦。OK， 你可以直接入海洋公園㗎啦。好，我哋咧跟住再落啦，再落啦。好呢一張啦，都係講句啦，都係講緊佢嗰個下巴嗰個位啦，但係都走啦，大家都知噶啦，而家好啦，繼續落嗱，我哋再落係啦，再出去下一張就快完啦，忍耐一陣啦，好下一張呢張啦，嗱我哋唔使撳出嚟嘅，咁呢張咧又係講緊乜嘢咧？又係講緊咧係嗰啲咧佛偈啊，嗰啲呢啲叫長輩圖啦，我最近咧見到好多人擺長輩圖啊，即係好多人擺咗出嚟咧，擺咗就做唔到嘅。OK， 擺咗嗱，每一個人都中意企喺道德高地嗰度嘅。屌，我都擺翻幾幅，唔代表我會做到啊嘛，唔代表我會係。我話俾你聽，係好撚難做到嘅。呢個世界上冇聖人嘅，有嗰個死撚咗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冇好難有聖人。佢講乜撚嘢啊？人與人之間相識是緣分，係啦，相知乜撚嘢真心，相處乜撚嘢珍惜。屌你老尾，你一樣都做唔撚到啦！你只能夠講畜生與畜生，係啦，你只能夠喺畜生之間互相認識嘅啫，係啦，人唔會同你相處嘅。屌你老尾，你而家先上嚟平整，屌你老母，你休想啊！啊，好走，好啦，下一張咧就係講緊咧，就係佢咧扮 KOL 啦，係啦，扮有人贊助啦，擺咗啲化妝品出嚟啦。咁跟住再落咧，就係講緊呢一個叫做係又係啦，睇完我哋啲 post 係笑一笑啦，啊快樂不會老咁樣啦，冇咁快，係啦，咁啊跟住係啦呢張撳出嚟啦，係啦，咁又係嗰啲即係之前又係擺自己打幾個字啦，扮曬自己安慰啦，屌你老母呢張，你要屌你老母你咁撚樣，你以為自己鯨魚啊？你影撚衰鯨魚啊？你老母話我屌柒佢，話佢唔撚敢擺下盤出嚟。佢就擺撚咗呢張相出嚟，我屌你老味，你唔肯埋俾我知呢張相，就算冇撚 P 過，都係屌你咪左遮右遮。你有冇？你呢根本你就冇面目見撚到所有人，你嘅下盤，你上邊都見唔到啦，下邊又點會見撚到咧？係咪先？即係阿伯係屌你，屌你個年齡嘅啫嘛，最撚多係係咪先？一定唔係因為你個 body 咯 ，OK？ 喂，你諗下幾撚核撚突，同頭先嗰張，屌你老味！你係得呢張啫嘛，極其量係嘛？屌你咩鯨魚嚟嘅真係！好啦，翻出嚟啦。嗱咁咧，我哋咧今集咧就應該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咧呢個咧我哋呢個摘要咧，咁我哋會喺將來每一個topic 嗰度咧會再添加，或者會再 update 翻呢一個嘢嘅。大家如果再有興趣咧，上嚟呢度睇嘅話咧，就去我個 Facebook， 咁就跟住揾翻呢一個主題。係啦，咁就睇翻喺下邊留言，你就可以即係繼續留言啦。係啦，如果你有興趣參與我哋嘅討論，可以亦都同我講，我會邀請你上嚟，大家傾下偈咁樣嘅。係啦，咁你如果你係有嗰啲咁嘅頭先佢有嗰啲相關嘅資料，你都可以同我講嘅。OK， 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下集翻嚟再見，拜拜， 拜拜。